分享正面择偶精神。 一有进步嘅机会咧，我就去尝试啦。咁全程投入，知道如果我肯练嘅话咧，我就一定有机会代表香港比赛。 谈分讲价，细数分价文化起源。 过大咧最紧要就系定咗日子先啦，咁就要安排有啲咩物资准备啦。咁即系譬如话水果篮啦，海味篮啊，或者啲椰子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Happy New Year, baby. 前成日听到有人讲，而家智能电话真系好方便，我哋用视像通话已经 OK， 直头唔使见面。但系唔想大家人多聚集嘅时候，又觉得电话倾偈唔够诚意，要见面先得。到底大家系喜欢用智能电话，定系唔想用呢？还是终于发觉？虚拟朋友唔及兜口兜面见到咁真实呢？ 晨光第一线，一齐同2020讲再见。 早晨，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三，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0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现在14度，相对湿度 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的。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早晨啊，八点啱啱系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啊，呢、這个时间咧，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恒指咧升253点啦，咁啊啲汽车股啊，走向就两极啦，咁但系个别股份都有啲升势嘅，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下大市先啦，唔该晒， 系咁啊！睇翻就啲傳統類股份方面咧，就即係叫做 pick up 翻上嚟啦咁啊，所以變咗就令到指數方面咧都係即係好翻嘅。咁就不過就我諗都係啦，即係都去到呢個年尾嘅時間啦。我哋早一兩個禮拜都咁講啦，其實都係咁上下呢啲位咧，就應該係結算咗，因為即係睇翻今年嚟計嘅話咧，就雖然都係有疫情啊，或者係經濟方面都係唔好啦，好多不明朗因素啦。之前有呢、這個中美上邊嗰個貿易嘅問題啊，跟住有美國大選啊。咁但係叫做去到尾段嘅時間嘅話咧，都收復翻唔少嘅失地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就我諗都係繼續咧，就為翻第一就係話嗰個流動性都係充裕啦。即係疫症咁，美國方面咧都繼續嗰、那個印銀紙啦。咁第二就係大家都憧憬緊出年上面咧，就係嗰、那個疫症如果係改善啦，開始慢慢淡化之後咧，嗰、那個經濟復甦個情況。所以我哋而家好多股份嗰個係估值或者個股價咧，都係反映緊出年嗰個係復甦嘅情況嘅。 嗯，阿 Kenny 啊，頭先咧你講到呢個經濟復甦啦，咁啊內地經濟復甦啦，企業咧盈利又回升，咁我見到今日報章咧都有講到，哇，預期係咪會帶動到呢個內銀啊？明年嘅業績會進一步有改善咧？咁如果真係想睇翻呢個內銀股方面，有冇邊一間或者邊幾間大家可以留意多啲嘅咧？ 嗱，內銀咧，其實今年就面對兩個不明朗因素嘅。第一個不明朗因素當然係經濟因素啦。咁因為上半年都係內地都係受呢個疫症困擾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經濟下行嘅情況方面咧，都係明顯嘅。咁就開始擔心資產質素嘅轉差嘅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擔心讓利嘅問題啦，就因為經濟唔好啊，要支援啲中小微企啊，所以國家政策方面咧，就要銀行咧就讓你咧，即係賺少啲啦。咁所以變咗咧，就由兩大不明朗因素曾經令到啲內人咧個估值咧，本來都唔高啦，都係低啦，咁啊更加低上加低添啦。咁後來咧， 就開始而家，因為頭先講啦，隨住經濟復甦啦，咁就大家對於嗰個係企業嘅資產質素啊，同埋盈利上面咧，就開始有啲舒緩嘅。 嗯。 咁再加埋咧，就依一兩個禮拜啦，就當然好重要嘅因素就係螞蟻嘅因素啦。咁螞蟻因素咧就好明顯就係focus 咗落去咧，就係嗰、那個金融科技上面嘅話咧，就唔可以好似之前咁樣啦，就係、是。攞呢個係傳統金融牌照，就去做一啲金融相關嘅業務，就導致到咧，即係以前嘅情況方面咧，譬如內人嗰啲，佢需要一個資本充足比率嘅要求啊，借貸嘅息率嘅要求啊，等等各樣嘅監管要求嚟到做生意噶嘛。 嗯。 咁但係好似譬如螞蟻嗰啲，就唔需要遵守呢啲規例，但又可以做到借貸生意嘅，咁咪好明顯搶咗佢個市場佔有率同埋搶生意咯。咁但係而家螞蟻之呢個情況咧，就開始大家就。睇到就係話內地方面咧，如果你想做呢個金融服務嘅話咧，都要跟隨翻好似傳統金融控股方面咧嗰啲要求嘅。咁、對於內人方面咧，就大家覺得咧就可以有機會咧就舒緩咗嗰個好大競爭壓力咯。所以啲內人類股份方面咧係好翻啲嘅。但係內人股咧，佢又唔可以就唔會大升嘅，因為始終咧佢哋個盈利增長咧，就算叻都係一個單位數字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咧都係。即系你睇翻佢个波幅咧，都系可能去到六倍啊、七倍 P/E 咁上下啫。 咁所以散户股民就留意一下啦。不过咧，关于留意咧，就由今年啊，2020年年头咧，留意到咧，依家接近年尾啦。即系虽然听日仲有半个交易日啦，咁今日大家都觉得哇，即系。一來走來，今年就比較疫情方面令到大家出行方面就比較難過少少啦。不過咧，股票市場咧又唔係咁差啫，即係起碼咧每個月咧都有啲主題嘅板塊或者主題性嘅板塊都跑出啊。咁啊，即係同大家回憶一下先啦。咁啊，一開始疫情初期啦，咁啊有啲疫情受惠股啦，譬如嗰啲宅經濟股份啦，咁大家都留喺屋企啦，嗰啲視頻啊、打機啊嗰啲啊，全部都與日俱升。跟住啊，轉個頭咧就到咧啊，炒嗰啲疫後復甦咯、哦，咁啊開始嗰啲邊爐股、哦、都打起上嚟、哦，或者啲啤酒股啊、哦，直情由年頭升到年尾、哦，跟住啊到臨尾叫做第四季嘅時候咧，十四五規劃嗰啲光伏類股份啊，哇有光伏呢兩個字都完全係咁掹上去，或者有玻璃呢兩個字都摁咗上去、哦，連帶咧啲汽車股啊，汽車銷售又理想、哦，都俾埋油咁、哦、樣啊 ，Kenny 咁啊交俾你咧。帮我哋做一个年度嘅总结啦，其实即系关于2020年咧，即系回顾一下今年港股嘅表现咧，其实咧系咪都系如果散股民喺啲靓仔啲或者三四月嘅时候够胆出一出手咧，理论上今年系有啲斩获噶。 其实咧，如果你睇翻今年咧，如果你睇恒指就頭先講，好似都唔係特別太突出表現，但係好似頭先你講到一啲即係個別板塊概念嘅股份，譬如新經濟類股份啊，或者之前一啲疫症概念股份嘅話咧，尤其新經濟股份方面啦，其實今年好多股份累積嘅升幅都係好巨大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港股咧依幾年都係咧一個揀股唔揀市嘅即係投資策略嚟嘅，咁就因為始終指數方面咧，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因為佢。太多一啲係金融類股份做成分股啦，尤其是中資金融股，咁所以就有個指數嘅表現咧，有少少會係被誤導咗嘅。但係你當中有一啲即係有概念性啊，或者係一啲係比較大家睇好前景嗰啲股份，譬如好似騰訊啊、美團啊，或者係甚至乎京東啊，今年升得係好誇張嘅、或者啲電動車，譬如比亞迪嗰啲咧，佢真係以倍計咁上升噶嘛。咁所以變咗你就真係要睇翻咧一啲係即係個別嘅股份嘅表現，先至可以比較準確啲睇翻嘅情況。咁我諗就。最歸根究底嘅話咧，經濟就一定大家認同都唔會特別太好嘅，講真就。咁但係點解咁多即係概念炒咧，有咁多新股咧？其實最歸根究底都係錢多，因為個流動性方面咧就即係非常之充裕。咁啲資金咧就要尋找出路，咁所以變咗咧由最初咧就係揾啲腰股咧，所謂嗰啲收息股，開始慢慢因為流動性充裕到咧。大家就個風險嗰個位立係即係提升啦，咁所以咧就開始會揾一啲進取啲高增長股份，我哋所謂 high beta 股。所以你到今年咧個主題咧，大部分即係尾聲就即係擔心呢個壟斷嘅問題啊。但係其實今年全年大部分時間都係新經濟股主導噶嘛，就係呢啲叫高增長類股份咯。即係大家係追逐呢一啲咁嘅即係 high beta 股。 嗯， 咁所以即係散户股民咧又可以聽實呢一個環節咧，你又會知道更加多啦。咁啊，唔止今年咧，港股啊個別股份有好多代表作啦，即係叫50蚊升到200蚊啊，好多隻都比比皆是咁樣啊嚇。咁啊 ，Kenny 亦都即係有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啊，即係有啲投資潛力嘅股份啦。 係啊，咁所以都好多謝 Kenny 啊，即係今日咧就係我哋喺呢個2020年度最後傾偈嘅一天啊。咁啊，多謝你咧呢一年啊嚇，喺大家心慌慌嘅時候，令到我哋睇股市嘅時候嘅心都定啲啊。咁我哋 賺下錢買下口罩， 係啊，都好啊嘛。咁我哋出年再傾。 係今日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咁啊，祝你新年進步先咯，再同你傾偈係應該係1月4日。已经去到下 一 日，系好啦，系1月5日至啊，1月5日星期二啊，睇翻个日历。好啦，多谢晒你， 多谢你， 拜 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哎，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钟哥。 要咩？ 早晨埋阿小白先。 早晨，小白先。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彤啊。今日咧就嚟到12月30日啦。啊，呢、這个2020年咧，即系我想快啲过嘅一年。哎呀，真系就嚟过啦。咁但系今年咧，我真系发觉咧，其中一样我好想戒甩嘅嘢，做人做咗咁耐啦，都好想戒甩嘅一个坏习惯，系啲咩呢？就是一个古灵精怪心态，其实好多人都有呢个心态，隔离饭香嘅心态。 哦， 即系永远都 小心啲、哦，你屋企人听紧噶、哦。 你唔好谂咁多，唔系讲紧真系食嗰碗饭啫，系咪 啊？隔离成日炸嘢，我都要食炸嘢，唔得嘅咩？系咪？咁但系咧，原来人咧真系咧，成日都会觉得隔离嗰个人啲嘢咧会系好啲嘅、 嗯， 有啲人会觉得，哎，隔离屋企个仔啊乖啲，哦，隔离屋企嗰个老公啊靓仔啲，咁样、嗯、有好多呢啲嘅。咁但系 我从来唔觉呢一样， 你从来唔觉咩？ 系觉得自己， 由细到大你都隔离， 因为佢冇理过隔离屋啊，佢自我隔离， 自我隔离。 喂，但系我细个开始咧就真系会觉得隔离譬如隔离台嗰个同学仔啊，啲文具靓啲啊，成、 嗯、 日、 嗯、 都会觉得系附近啲人咧。会系好过自己嘅，咁、 嗯、 呢个咧，原来佢哋话到咧系一个脑入边嘅一个信息嚟嘅。原来脑入边个信息咧，当我哋见到自己嘅嘢，再睇埋隔篱人嘅一啲唔同东西嘅时候咧，我哋就好容易就做咗一个比较。呢、 嗯、 个比较咧就会令到我哋驱使我哋咧，如果我哋可以得到一啲新嘅嘢，就好似我哋成日所讲啦，啊蜜月期就有蜜月期嗰种嘅快乐。可以放喺我哋嘅脑入边，所以咧就有啲人就会不断咁去到追寻一啲新嘅嘢啊，譬如见到人哋有好嘅嘢，你又好想要啊。好啦，咁如果你话今年喂，我真系好似我咁样啊，立定决心要谂翻自己系最好嘅，唔好成日谂人哋隔篱系好嘅咧，有啲乜嘢方法咧，都有办法咧系可以令到自己戒咧呢个隔篱饭香嘅坏习惯嘅。 嗯， 好啦，呢个办法好简单嘅啫，首先所有嘢唔好谂到理想化。当我见到隔篱碗炸鸡饭嘅时候，我一定谂唔系佢好香，系要谂佢好肥，系啦。嗱，呢个谂法咧， 我即刻反眼啊！ 我见到 要咁样谂嘢，即系反眼。 喂，咁你开头你梗系谂到啲嘢衰啲先，系咪？咁你先至令到自己容易啲。 咁我宁愿你唔好望隔篱好过啦，系嘛？ 即系譬如我见到隔篱有个靓女，跟住哇好靓， 男人嚟噶， 男人嚟。 即系咁样倒住嚟啦，系嘛？ 去到咁过分， 我唔知佢话一开头要过分啲嘛。 嗱，钟哥就话冇隔篱饭香嘅心态，崔杰同你冇咩？ 隔篱饭香，我会觉得我都几好，但系又冇话样样嘢都觉得人哋好咯、嗯，或者我真系冇乜理人哋，冇乜时间理人哋啊，我自己啲嘢都未理掂。 你自我封锁啊？ 系啊，自我封锁，我同钟哥都差唔多啊。 咁都系几知足几好、啊，因为呢个咧系一个心理嘅状态嚟嘅。咁、嗯、如果譬如好似我咁样啊，成日都会觉得喂隔篱嗰啲嘢好啲、啊，可能系某一种嘅原因令到自己嘅心入边咧啊，觉得有啲嘢系不足嘅。咁、 嗯、 如果你话轻微嘅。好似我咁都算輕微啦，就冇乜所謂啫，即係最多要就要，唔要咪有佢啦，恨得恨字啦，成日都係咁講。如果你話嚴重嘅時候咧，可能容易咧令到自己有一種強迫症，例如你得唔到人哋嗰隻炸雞嘅，你就成日一見到一聞到炸雞，你就會自己走咗去買炸雞。 咁就會好影響咧自己嗰個行為啊。所以其實2020年咧，對我嚟講或者對好多人嚟講咧，如果有啲咁樣嘅叫心理上嘅壞習慣咧，我覺得應該諗辦法戒咗佢。 係 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影響到自己2021年咧，哎，又新嘅一年啦，咁啊好難行得好嘛。 但呢、這、一個你就白元浩講呢一個咧 個方法， 唔係啊，佢呢一個問叫做呢個現象咧，我相信咧。即係直到永遠係冇辦法改到。 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貪新鮮咯，係嘛？即係點解你覺得人哋嗰個好啲咧？佢未必一定真係好啲嘅，只不過你未擁有佢，所以你覺得佢好。 但係呢個可能係啊，呢個其中一個啦、另一個咧就係你永遠喺度比較緊我自己喺同人哋之間，我係好過人定還是衰過人啊？你不斷比較緊呢一樣嘢嘅。好簡單嗱，如果真係好涼薄咁樣講，你見到隔離一個人即係有擁有一啲嘢，但係偏向寒酸嘅。你唔會有呢個諗法嘅喎， 係喎， 你唔會覺得哇，我有嗰啲嘢就好啦，你唔會咁諗嘅喎。其實我見到佢，哇，你睇下你咁樣，我好好啊，自我有一種優越感彈咗出嚟，係想攞呢一樣嘢啊嘛。但見到有一個人揸住架靚車，哇，正喎、啊。我冇喎、就會覺得自己唔夠，先至會想擁有人哋啲嘢。 咁所以呢一個咧，又同頭先小白提到嗰個知唔知足自己滿唔滿足，都係嗰一個點。咁、 就是、 所以我覺得咧，頭先小白講嗰個方法咧、可能可以 fine tune 少少去表達，即係佢就話啊，人哋隔離咧，食緊一樣嘢，本身你可能好容易會覺得好嘅、你就諗到佢好衰，其實又唔使諗到對方好衰嘅，只要喺自己面前嗰樣嘢咧，你嘗試諗好啲咧，咁其實係啦，嗰、那個心態就會好啲，即係你唔需要一定覺得人哋差嘅。但是你可以将那个着眼点摆返多啲喺自己拥有嘅嘢度。即係虽然人哋食緊炸鸡好香，但你前面嗰碗蒟蒻面啊好健康喎、都唔错喎咁样。咁你又唔需要諗衰人哋啊。咁慢慢你就即係觉得自己拥有嘅嘢都几好啊咁样。咁、那个心态好似正常返啲。 好啲啦，唔好话正常啊。 好啲啦。 又或者係见到隔篱嗰人寒酸，唔係佢着得寒酸啫，可能佢身家有几千万。 哇，讲冚珍珠咁样。 冚珍珠喎。不过啲专家真係同我哋讲呢，我哋人好容易呢会俾自己嘅大脑操控咗我哋自己嘅行为啊。咁呢样嘢我哋需要自己成日警惕嘅。例如我哋头先攞返嗰个炸鸡嚟讲啦，我哋见到炸鸡，点解我哋会觉得隔篱饭隔篱嗰人好食呢？係因为我哋有一种快乐嘅感觉。我哋见到炸鸡，人哋有，但我哋冇。如果你得到咗，就会有一种快乐嘅感觉。就系呢一个咧咁惯性嘅行为咧。令到我哋覺得，如果我哋有啲新嘅嘢，不斷有啲新嘅嘢咧，咁就會開心啦。咁我哋人好簡單嘅啫，成日求咩啊？求快樂噶嘛，係咪？咁我哋就係俾呢一種咁慣性嘅腦袋嘅思考模式咧，就以為我哋自己會係覺得隔離飯香。咁所以頭先咧話第一步就會覺得啊，諗住人哋衰先啦，就係希望我哋嘅腦入邊咧斷咗呢一種嘅習慣。原來我哋人有好多嘅性格咧。是習慣嚟嘅， 我真係覺得你就好啦，你就好啦咁樣樣。 係啊，即係好似我哋廣東話成日都係咁講㗎，即係講慣咗，哎你又好啦。咁我哋嘅心入邊係咪真係諗，喂你係咪真係好好先？可能未必㗎喎、係咪？咁你話 點解佢一個人食炸雞？佢失戀啊咁樣，即係要咁樣諗。 你諗到咁 快㗎？但係咁樣 斷咗正常 嘅思路啊嘛。你話斷咗會唔會斷下斷下個人 short 咗㗎？係 啦，會唔會變得好暴戾或者好厭世咁樣？人哋所有嘢都係錯嘅。 變咗厭世仔咁樣，或者變得好負，成日放負啊。 好負面係啊。 負面啊！ 總之睇變咗咧，就睇親所有嘢都覺得唔好係嘛？ 係啊， 唔會嘅。咁你即係你自己衡量翻㗎嘛？你覺得你自己差唔多啦，你總之保持住快樂嘅心態。但你又唔會覺得擁有完先至會快樂嘅心態先至會出嚟嘅話咧，咁就代表你個人咧就開始慢慢遠離咗呢個隔離飯香嘅性格。 擁有完，擁有完簡稱係咪即係擁完啊？ 都得 好多擁完。 佢哋話到咧，即係啲學者成日都話咧，如果你想你冇咗呢一種好強烈嘅隔離飯香嘅感覺咧，你啲自我嘅評價咧係會越嚟越提升嘅，即係成日相對嚟講啦，好似頭先阿崔傑同鍾安都講，如果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啲嘢好嘅。其实你冇乜隔篱饭香高个心态噶，系咪？咁所以话咧，你即系一样有少个嗰个天秤咁样啊。如果你倾斜咗去人哋嗰度嘅话，你成日去追寻人哋嘅嘢，你就忽略咗自己嘅嘢。如果你多啲咧就望下自己嘅，而觉得系快乐嘅话咧，咁你个脑咧就惯习，即系叫习惯咗咧，个脑袋喺自己身上面嘅嘢得到快乐，其实咧就容易咧就喺翻自己身上面揾到快乐。咁你话几紧要咧？2021年就系要学下呢一样嘢啊嘛。 我都系嗰句咧，即系我谂喺我哋可见嘅将来，呢个习惯我哋系改唔到嘅。即系譬如点解我哋对眼系望咩嘅？ 望出面咯， 咪咯，所以我哋就眼，我哋只系永远望到出边嘅嘢，我哋望唔翻自己啊嘛。咁、 嗯、 所以我见到喂隔篱真系碗饭正、啊 嗯， 我睇唔到我自己，原来我有嗰碗饭仲有嚿叉烧，我睇唔到啊嘛，我就睇到人哋、哦。 但你要小心、啊，人哋望到你嗰碗饭好正、啊， 一模一样咯、啊。但可能佢自己又睇唔到自己碗饭里边可能有只蛋、啊，不如一齐食咯，餐蛋饭 咁呢个真系要互相警惕下、 啊，系啊， 或者互相警惕，或者互相成日称赞又有冇作用咧？例如我见到出去同啲饭好咧，哇！Jason 廚房煮親咗呢都好讚嘅，因為隔離飯香嘅心態又好食啦，不斷讚讚讚讚。但係朱傑彤咧又可能有啲時候又讚翻我，令到我都有一啲位咧可以自我肯定翻。如果我就變咗傾斜曬落去，淨係讚人，冇人讚我嘛。 不過呢個我真係要補充一句，朱傑彤Jason 廚房煮嘅餸咧，唔係隔離飯香嘅原因，係因為真係好食。 真係好食， 多謝你啊！你而家咪幫我肯定緊我自己咯。 你不嬲都好食啊，煮出嚟啲嘢。 好啦，唔該曬小白。 唔該曬。 好，就嚟去到早上嘅8:29啊，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吓，室外气温咧而家系14度啊，今朝早凉咗好多，亦都非常干燥，相对湿度系53%嘅，特别留意嘅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而家都系生效紧噶。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点解我身边啲人个个屋企都咁多问题嘅？ 我身边啲人个个屋企都好开心啊！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讲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无论系点，我都会好珍惜屋企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受强烈寒潮影响，气温显著下降。今早各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4至5度，晚上市区最低气温会进一步降至大约10度，新界会再低2-3度。预测除夕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降至7-8度。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2018年被美国法院裁定贪污和洗黑钱等罪名成立，被判监3年。何志平就定罪提出上诉。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报道话，曼哈顿的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当地星期二裁决指，何志平被美国陪审团裁定贿赂非洲官员是适当的定罪。何志平的代表律师暂时未有立即回应。何志平一方在上诉时说定罪的证据不足，又指出有多项程序错误，但是三名法官不同意，作出结论是在审判的证据绰绰有余。何志平在2017年底被捕，他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掩饰，贿赂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参议院将在今个星期处理总统特朗普向民众发放$2000的现金津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一致通过，但是被麦康奈尔反对。另外，麦康奈尔说，今个星期亦会表决是否推翻特朗普否决国防授权法案的决定。国会早前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但特朗普运用总统权力否决，认为法案未有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众议院日前已经表决通过推翻特朗普的决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中国已经形成有效严密的防控，

心嘅事唔好俾佢停，一於繼續三十一搶知識。 港台電視三十一日常八點半有搶遊戲，今次好事成雙， 每晚增至兩場問答對決，答啱問題就有獎， 勝出嘅會晉級台主爭奪戰， 而當晚台主可以繼續挑戰成為每週三十一達人。 記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電視三十一 日常八點半，三十一獎知識，陪你笑住過埋農曆新年。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嘉宾有洪家豪，早晨家豪。 早晨啊 ，Kitty。 你好啊，哇，真系好耐冇见啊，好耐冇同你做个访问啊。 系 啊，我都唔记得咗啊。佢话新人嗰年，我应该都两年几前啊。我系而家今年，我啱啱即系如果计嗰啲出道几多周年，我而家系两年几咯。 我两年几咋？咁你其实都做咗好多嘢，好充实。 好似做咗好多嘢。 你觉得即系咁入咗行又唔算耐啦。咁你觉得你而家嘅创作算唔算顺利咧？即系会唔会咁快已经到樽颈位？或者你平时嘅创作啲灵感喺边度嚟啊？几时会容易激发起你嘅创意啊？ 我觉得。前即係上年啦，上年差不多，其實呢啲時候或者上年嘅年中啦，其實係會有迷茫啲嘅，反而即係而家反而好啲啦。咁點解咧？咁因為可能係嗰陣時咧，就自己可能即係計算好多嘢，即係會諗好多啊、哎！大家唔知你哋中唔中意啊，人哋中唔中意啊？到底咁樣呢、這個音去呢、這個音係咪一個？大家会喜欢嘅音啊，咁样咁你 哇，其实真系计得好尽，系咪啊？即系同其之前我有听过其他地方，总之创作嘅人啦、啊，电影又好，歌又好，即系佢哋都有晒呢啲黄金定律噶。 其实我觉得系应该要有定律嘅，咁但系咧但系而家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香港而家个 taste 开，即系个大家可能。嗰樣嘢轉緊啊，咁我都覺得其實都係一番幾好嘅景象嘅，即係，咦佢哋好似大家唔再需要嗰個定律啦，即係係啊，我其實一直都係一個即係會跟嗰個定律去行嘅，但係如果我發現原來唔跟嘅話，都大家都接受咯，開始咁樣，咁就所以就。可能呢半年开始自己写歌又好諗嘢啦，都唔会话用返以前嗰套嗰个思维啊，係啊。 但会唔会难捉呢？我觉得嗱，虽然佢哋啲 taste 又好似唔係好跟个定律啦，咁但係咁咪即係好似无迹可寻咁囉。 係啊，难捉㗎，所以所以变相就 咩都写下啦。 咪变相一嚟啦，二嚟就其实都会喺呢度有少少即係對自己有啲懷疑嘅，唔好講自己咧，可能聽人哋出嘅嗰啲歌，咁你聽完覺得，呢首我覺得麻麻地喎，我即係唔係好自己唔係好中意啦，自己或者就未必一定麻麻地嘅，即係咁，但係好主觀地，可能我自己覺得唔係我個 type 嘅，但係咧原來佢又得嘅喎喺個市面上，咁到底我需唔需要將呢樣嘢考慮入去咧？咁但係對自己懷疑嗰樣嘢就係原來。我所有嘅直覺都係錯嘅，咁到底應該點咧？ 即係你覺得自己係咪太另類咧？ 係嘛？我有諗過嘅，咁但係我都有同譬如啲監製啊，即係傾偈嗰陣時傾開，即係譬如 Randy 啊，即係我新歌做嘅監製啊 ，Randy。佢都話㗎，所有你真係，即係佢話啦，原來你真係鍾意音樂嘅話，你好多時候都會有呢樣嘢嘅。 咁做自己 enjoy 嘅嘢先囉，因為既然都估唔到、猜唔到，同埋呢你都聽好多歌 手講，即係自己一啲手本名曲嗰啲咧，十個九個都話嚇，我估唔到嗰只歌會係咁樣嘅喎，我本身諗住唔錄嘅咯。 即係係啊，好多都係啊，啲前輩都係啊。 係啊，即係選港姐一樣啫，我冇諗住選中㗎。 陪個 friend 嚟，點知係啊？係 啊，咁所以即係諗太多，反而就變咗掣肘咯。 咁我就學識咗，唔好諗咁多咯。咁呢個都係即係2020年都其中一樣學識嘅嘢嘅。 咁所以今次派嘅呢首《窮小子》係咪都係初前吞後之後出嚟嘅作品咧？ 咁又唔係喎，嗱呢首即係我大部分真係可能公司即係譬如我寫完個 demo， 公司覺得好嗰啲歌咧，我大部分都係可能用咗半個鐘頭就寫完喎，但係嗰啲死磨爛磨，磨一個禮拜嗰啲 send 出去嗰啲 email 就冇人覆咯，咁但係呢首就我諗上年寫嘅，咁寫完之後，突然之間大家都好快已經話幾好喎，咁樣，但係點咁都終於即係可能隔咗一年之後就出啦，我覺得即係呢個 timing 都 OK 嘅，因為我都兩年冇出一啲即係慢嘅抒情講愛情嘅歌啦，咁就。咁一嚟又俾啲聽眾鬧啦，咁樣二嚟就自己都想，因為始終係我覺得啊，始終一啲有共鳴啲嘅故事，可能大家會比較喜歡。咁我都好耐冇講過一啲有共鳴嘅嘢啦，咁樣咁所以就有咗《窮小子》而家呢首歌咯。 我都幾中意呢個故仔嘅， 係啊。 咁因為我又有睇到 MV 啦，跟住就覺得啊，呢、這個唔知會唔會係洪家豪姐嘅故事咧？但我諗下，冇理由啊，你又靚仔又有才華。點會淪落到覺得自己係即係俾唔到幸福另一半嘅情況 呢？其實呢，即係你就咁聽個睇個歌名個窮字就好似一定係講錢啦。我本身好想，或者我同阿謙即係填詞人啦，好想帶出嗰樣嘢係有好多時候兩個人都會出現一個就係覺得啊，我可能我覺得自己唔夠好，或者總會有啲人令你總會有一個人啦，令到你覺得啊，原來我係差好差嘅，好唔好嘅咁。 即其實係一種自卑咯。 都係嘅，咁嗰種自卑來自啲咩咧？唔一定淨係講緊即係頭先講錢啦，即係好經常性聽到嘅，即係可能一個啊窮嘅男仔中意咗一個有錢嘅女仔咁。咁呢樣嘢，即係呢個故事就成日都聽到啦。咁但係其實想講嗰樣嘢唔淨係咯，即係可能係講關於出身啊，再講遠少少就其實會。可能年齡啊、性別都係，即係你可能中意咗一個同你即係可能假設世界世人愛人會唔認同嘅，咁你兩個好似互相都覺得害咗對方，但係你哋亦都會即係不捨不棄咁咯，好似歌詞咁講，咁就唯有就係即係用努力去俾到負責任嘅感覺佢咯，要係啦。 好，咁希望今朝早咧聽呢首歌嘅聽眾就可以唔好咁 sad 啦， 係啦，努力俾心機翻工啦， 俾心機翻工養活你嘅另一半。咁發現咧，原來兩年之後咧，即係同洪家豪再做訪問咧，你真係。諗多咗好多嘢嚇，即係大個 咗， 成長咗啊！咁啊，下次再派新歌嘅時候再請你上嚟， 多謝，拜拜。 長期陷陣衝鋒，氣力無窮，夜裡意志一鬆。发恶梦，为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二万年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撑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物与其很痛恨自己。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 气？八点四十七分，听过有洪家豪嘅《穷小子》。 回 孤，无分大事还是小事，都可以重新细味。晨光第一线，2020年压轴呈现， 在我们身边被遗忘的生活事回顾。 今日的2020年回顾来到饮食篇。在过去的这一年，很多人大部分时间都是留家抗疫，在网上面会搜寻一些食谱啊，和食材资料，亦都跟随着网红学习烹调和创作新料理，造就了不少抗疫厨神。今年 G 字头的搜寻器就总结了热爆食谱搜寻和热门食材的搜寻。在热爆食谱搜寻就反映到香港人对多国饮食的兴趣，不过第一名你估都估不到的竟然是醉鸭舌，超过了曾经红极一时的400次咖啡和气炸窝蛋糕。而在热门食材搜寻榜，高筋面粉、淡忌廉和低筋面粉这些烘焙必须的材料毫无悬念地都榜上有名。不过在这个热爆食材搜寻的第一位，又是有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竟然是日本豆苗。不知道今年你曾经在网上面搜寻过些什么食材和食谱呢？ 哇，这个真是只会你先至留意啊，崔杰彤。 你哋喺呢过去呢一年冇搜寻过任何食材同埋食谱咩？ 阿欧，你有冇啊？ 有啊，日本豆苗有啊，真系。 咁点解啊？你可唔可以解释？ 冇啊。 点解会系第一位嘅？ 因为话说系我嗰次都唔系净系同太太添，同我妈咪同埋外母去行。当当当， 嗯， 跟住佢话，喂，好多呢啲日本豆苗，食完一次可以收割，跟住再种翻再收割噶， 吓， 系啊，真系做到啊，食到两三剂啊， 吓，你哋自己种啊， 系啊， 咁留翻啲咩嚟种啊？ 冇啊，留翻下面嗰节啦，佢有教你噶，其实佢系十五蚊到 around， 我印象之中啊吓，因为我都系俾条大数出去嘅，跟住咧就叫食第一次嘅时候，咁呢啲在家抗疫讲紧三四月系好严峻嘅时候嘛，咁啊买咗翻去俾啲老人家咁样玩下啦，咁佢哋觉得好过瘾啊，好似自己喺屋企个露台都可以。即系自給自足咁样啦，你知人年纪一大咧，成日好向往嗰种自給自足嘅感觉。 即系农耕为乐嗰只系嘛？ 但其实学嗰啲冇露台又冇剩。 学嗰啲外国嗰啲饮食节目啊 ，Jimmy Oliver。 Jimmy Oliver 嗰啲，我阵间先，我喺后边攞啲 迷迭香先啊，咁 系嗰啲咁样咧，我成日都唔明点解要搞到咁烦咧。 唔系，我又明喎呢、這个，我自己都好想种呢啲香草，系新鲜之余咧，你每次其实用少少啫嘛。但如果你出街买咧，可能一买最少都买几棵咁样，咁你又即系有啲种系会嘥咗嘅。 系 多谢阿 O 解说啊，真系。 买一水，我买一嚿俾你试下玩啦、啊。 唔使客气， 好玩 嘅、啊。日本豆苗。 如果你买咗之后咧，你不妨先俾咗阿崔杰彤先， 煮熟咗先。 煮熟咗，先攞俾我。 知道。 呢个咧就系根据个搜寻榜嘅食材搜寻第一位啦。咁啊 ，O 即系不愧为食家，佢连即系种豆苗咧都知道原来点解咁多人搜寻，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啦。咁啊，第二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叫做千张，亦都系过去呢一年咧喺呢个搜寻榜里面咧，即系排行好高位置嘅。 呢个真系冇听过， 都系日本食材。 嗱，我咧就因为呢一个名咧，就再搜寻多一次。到底乜嘢千张啊？其实好似台湾嗰啲豆腐皮咁样啊。是一片片很薄的豆腐皮，譬如你打邊爐可能就會用到啦。千張即是一些豆製品嚟嘅。咁其他頭先有講到啦，一些做麵包啊、蛋糕的材料咧，亦都喺過去呢一年係榜上有名啦。咁我自己咧都係因為過去呢一年嘅疫情咧，先至開始烘焙嘅。係因為其實你需要嘅材料同埋工具咧，真係唔少㗎。 不過另一樣係，譬如話講到如果崔傑彤話喺嗰個搜尋裏邊。烘焙的物料啊， 是 多了的话， 是啊， 应该要做多个调查，就是究竟那些电器用品啊，究竟是不是卖这些烘焙的电器用品是不是销量高了先？ 有啊， 真是啊， 真是啊，今年有几只新股就是靠卖这些小家电发到。 发到猪头咁啊！嗱，阿 O 就从呢个股票嘅角度就分析咗咧，有数据咧， 又系啱嘅。嗱， 嗰个我呢个用家嘅实在经验咧，真系一开头系揾极都揾唔到打蛋器啊！ 佢行咗成十间铺头咧，都问佢有冇打蛋器， 佢 都话卖晒。 用发唔得嘅。争 好远啊！用手发同埋用机发，即系可能你发多几粒钟，跛都未发到个效果。跟住系要订。 我妈啊，以前咪系一只碗一对筷子咁样发到大， 非常好。斋食嗰啲人就会咁讲。咁几百年前啲人嗰啲蛋糕啊，唔使整出嚟噶啦。嗰时边有打蛋器啊？好，呢、這个我唔同你争论啦。咁但系咧，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过去呢一年咧，多咗好多烘焙嘅专家，我谂其实嗰啲烘焙书啊都好卖咗好多，系、因为佢烘焙咧，你每整一款嘢咧，佢可能都会有相关嘅工具啊，嗰啲模啊咁等等啦。咁我见烘焙店嘅生意咧，应该系真系几唔错嘅。好啦，咁啊讲到食谱嘅搜寻咯，头先咧就话第一位咧，竟然系醉鸭舌、 哦， 我又唔知道话欧能唔能够作出一个解说咧。 醉鸭舌我都有喺屋企整过， 点解啊？ 自己整啊？ 太得閒啦，因為你明唔明啊？有段時間我真係覺得虛度人生啊！ 點解唔係醉雞翼，唔係醉豬手，而係醉鴨舌呢？ 因為鴨舌容易整啊嘛， 係咩？ 係啊，容易整同埋可以擺好耐啊。其實咧，佢嗰醉鴨舌咧，叫用啲酒啦，用啲杞子啦，有好多唔同嘅材料啊。我記得要加少少冰糖嘅，即係成個過程入邊咁啊。總之整咗個 sauce 啦，跟住就叫做醃醃佢咁樣啦，或者擺喺雪櫃啦。其實你擺好耐都得噶嘛，即係理論上你處理嘅過程衞生。你估唔到我都有整啊，钟哥！ 即系估唔到啊， 系你眼相看有冇啊？ 非常即刻擘大咗。 咁所以可能佢咧有供应到其中几下嘅搜寻啊，呢、這个最鸭舌，所以第一位 加落去嘅 系啦。 喂，因为真系其实做法系好简单嘅，真系、对比头先讲嗰啲咩四百次咖啡咧，嗰、啲我就真系冇试过咯。系、啊， 四百次咖啡其实又系嗰啲即系搵嗰啲电动器啊，搞， 即系搞四百下出嚟咁， 搞到佢起泡啫。其实都系、即系令到佢嗰、那个奶。嘅液體變成一個泡沫嘅狀態，咁所以呢一個四百次咖啡咧，都喺呢個搜尋榜裏面咧係榮登第六位咁多嘅，咁、所以嗰啲微型嘅，可能大家就係整呢個四百次咖啡，又係用嗰啲攪拌器咧、所以又係賣到斷曬市。 有虎頭扒有冇？我見今年咧，所有人咧一食肉類咧都要食虎頭扒嘅喎，跟住其實普遍人都唔識整虎頭扒，因為其實佢好厚啊嘛，虎頭扒係嗰個。你 厚过块砧板啊！ 你普通镬其实系未必煎得佢熟嘅、你就算煎两边都未必搞得掂啦。所以个个都要揿搜寻，我试过两次都搞唔掂，都要揿上网搜寻如何烹调 虎头扒。 虎头扒咁样咯。 建议你去 BBQ 嘅时候先 食先烧啊！呢啲就唔啱喎，因为而家好怕食好大嚿肉啊，即系太大嚿我就顶唔到。 但系真系嘅，呢个系一个热潮，我都发现最近系大家中意食虎头扒。不过喺呢个搜寻榜咧，佢就冇上榜啦，反而可以讲下第二位嘅气炸窝蛋咯。因为过去呢一年咧，大家就即系多咗留喺屋企煮嘢食啦。咁如果你平时冇煮开嘢食嘅咧，气炸窝可能都系一个唔错。嘅幫手嚟嘅一啲電器，即係好似好簡單，即係倒曬啲嘢食落去就搞掂咯、其中一個咧氣炸鍋蛋糕，我唔知道阿食家阿歐有冇試過啦。 冇，屋企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機器啦、廚師機啦、麵包機啦、蒸焗爐啦。其實即係氣炸鍋真係同我好距離好遠。 因為你嗰啲嘢係高一級㗎，需要動手做嘅。 唔關事，仲有慢煮棒， 慢煮棒先勁喎。 係咩？係咩？真係㗎？ 先勁啊！ 你屋企係咪變到一個食物工場咁樣啊？ 係啊， 即係可以加工㗎咯。 可唔可以借嚟做廚神？ 厨 房啊， 咁啊唔得，你屋企个厨房靓啲啊，我觉得。 唔系，但系我冇你咁齐全啊嘛。 唔系你拍嘢嚟讲咧，你嗰个厨房好睇啲啦。 我都要商讨下，迟啲我借佢支慢煮棒，我都想买好耐噶啦。 系咪啊？ 但系呢个气炸锅蛋糕咧，都几多人讲啊，因为佢炸嗰个咩系蛋糕咧，就是、平时我哋细个睇电视广告卖嗰只啊，即系放学翻屋企有两个女仔喺度玩住公仔，然之后食嗰只咧，雪喺雪柜嗰只蛋糕啊。沙嘟蛋糕啊，系啊， 你都识整啊？呢、 這个就系冇啊，就系嗰个食谱就系将呢个沙嘟蛋糕摆落去个气炸锅嗰度咯。跟住咧，点解佢会好香脆、外脆内软咧？就系、你如果有食过呢个蛋糕，你都 feel 到其实佢都有啲油份喺度，即系几多牛油啦。 系当然啦， 因为佢本身里面多牛油咧，你用呢个气炸咧，咁佢就做到有啲油份飙翻出嚟，咁啊出面就有一个脆面，里面咧就有一个、即系继续系软熟嘅蛋糕嘅感觉。系、啊，這个其实虽然我讲到咁攰形攰声，但系冇试过， 未做过，未做过， 我冇做过，系 啊, 但系呢个都系、曾经红极一时嘅食谱咯， 系 啊, 啊，你知唔知今年仲兴自己喺屋企整水煮鱼啊？ 吓， 系啊，因为咧 你冇得翻大陸食， 我就自己整啦咁樣， 只能夠冇得翻深圳食啊，所以你只能夠自己整，有好多都係咁樣啊，小白都係自。是啊，一包包 包包完成嗰啲， 或者買啲sauce， 跟住你咪加啲，我唔知係咪皖魚定係，總之冇乜骨嗰啲魚咯，片咗之後落去叫整水煮魚 咯。呢個我自己都有試喎，即係其實當一個邊爐嘅湯底咯。我諗過去呢一年大家都唔想煮嘅時候咧，就會係咁打邊爐。 唔係，即係我好似聽完阿崔傑同回顧之後咧，我發覺我好似喺過往嗰幾年咧，好似浪費咗我嘅飲食人生咁樣啊。 唔係，你堅持你個 十 夜菜。 十椰菜我觉得好新颖啊！我帮你揿几下，可能下年成为热门搜寻啊！可能 冇人热门搜寻食椰菜嘅， 食十椰菜三十秒食得。 系啊，二零二一年啦，咁啊寄望，唔该晒阿 O 啊，咁啊希望即系大家来年啊都有食福啦，有食神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三十日是一年的第36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一日。2013年12月30号，香港环境保护署推出以香港市民健康为本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取代由1995年沿用了18年的空气污染指数。当环保署预测部分监测站的指数将会达到严重水平的时候，就会透过香港政府新闻网发新闻稿通知市民。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计算了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粒子引起的健康风险，指数分为1至10和10加级，并分为5个健康风险级别，包括低、中、高、甚高和严重。十二月三十号出生的朋友，说话简洁独到，不喜欢无效率或者浪费的动作，懂得建立营运工作的模式，正于找出问题所在，经常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改善生活环境的工作会不会适合你的性格？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不断追求生活环境有所改变，得到嘅数字改变，但系环境依然。 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禧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是不是 friend 先？是，讲啲无聊嘢听下。 聽就係有好多爛嘅笑話，同埋一齊做過好多無聊瘋狂嘅事。Janice 今次嘅作品就係想講，有一致嘅低級趣味先至係真正嘅好朋友。文 Janice 填词黄伟文，编曲温汉文 ，Y 萧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里见正经面得有者。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蔚蓝》，低级趣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眼。 投资 O to O。 早晨啊，9:07啊，投资 O to O， 阿欧同大家咧睇睇美股方面嘅情况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签署疫情舒缓方案啊，刺激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新高，但系收市全线回落啊，即系点咧？先升后回啊，吓咁啊，道指有得升嘅，原先升184点啦，但系咧最后啊，竟然要跌68点啊，跌市收嘅咁啊。标普500指数咧都跌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9点啦。咁啊，美股个情况就唔太乐观啊。反观咧，港股嘅情况几理想，港股 ADR 咧咁啊，有得升啊，升126点啦。腾讯重上540蚊嘅关口啊，吓咁睇嚟咧。即係今日港股咧都有啲運仔行下，咁啊唔止港股有運行嘅，聽緊晨光嘅你啊，都希望今日咧行大運啦！ 林慧夠鐘上堂啦， 9点钟聽一聽麥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电话旁边嘅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早晨啊，喂，早晨大家。 Clara， 早排咧，我睇报纸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啲法庭嘅案件咧，就同深度听障有关系。我都即刻谂起你啦，因为我记得你仔仔咧都系深度听障人士嚟 嘅。是啊，他都是即是同呢个法庭的个案件呢，那个的年轻人呢都一样的啦，都是一个深度听障，即是个听力呢已经是超过90分贝以上的啦。咁90分贝以上，其实你又想不想到是咩嘅情况呢？ 是不是真的紧紧听到好像游水那些拱拱声咁样啊？ 是啦，又或者是啲去到差不多近飞机飞过啊，啲好大声才听到的。咁所以其实呢，他们真的听嘢是会好辛苦的。因为呢好像我个仔咁样啦，咁是一个深度听障啦。咁有時佢聽嘢咧，嗱當然啦，佢已經係咧早期嘅干預啦，即係好早訓練啦，同埋佢好依靠呢一個嘅輔助儀器啦。咁你嘅講得係助聽器啊嘛，其實都係一個輔助咯，就係唔可以令到佢係帶咗部機咧，就完全同我哋正常聽力一樣嘅。咁所以咧，你再加埋一啲嘅復康啊、訓練啊都好啦。咁其實係幫咗佢好多，但係佢都會聽錯同埋聽漏嘅。因為咧聽嘢咧個聲音裏邊咧，你個距離啦、噪音啦，呢啲咧就对佢哋大打折扣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嗱，我哋正常听嘢咧，就可能系即系20赫兹去到20000赫兹啊，咁但系语音咧，其实咧系得250去到8000赫兹咁窄嘅，咁即系变咗系佢有好大嘅限制嘅，咁所以咧喺嗰个语音里边咧，佢哋听错嘢咧都成日都常见嘅， 系，咁但系呢啲情况其实会唔会都有一啲辅助嘅人士啊，或者可以睇得出，诶，其实佢可能系听唔到，所以先答错问题嘅啫，会唔会有呢啲安排嘅咧？ 呢个咧就系我哋正常听力嘅朋友仔咧，有时会有对佢哋有啲误解嘅。例如好似咧啲老人家啦吓，唔知你有冇咁嘅经验啊？可能你打电话俾佢，问佢你翻唔翻嚟食饭啊？咁我哋话阿翻或者唔翻，嗱翻系一个音节， 系 唔翻系两个音节。但系如果佢哋听得唔清楚，其实真系佢听唔清楚系翻定系唔翻。咁大家咧就话哦好啊咁，以为咧件事解决咗啦，好啦，跟住咧佢以为你话啊翻，咁啊煮好晒饭，之后发觉咦 點解你仲未翻嘅？咁跟住咧，可能翻到去咧就有啲家庭嘅糾紛啦，就話我咪好清楚話俾你聽唔翻咯咁。咁即係其實呢啲咧係好常見嘅，尤其是聽障嘅朋友咧，因為佢哋有時係後天性失聰啦，咁佢哋未必係即係會同你去叫做咩啊，即係去再好好溝通嗰樣嘢，佢會估到大致上係咁樣啦，佢就已經決定咗嗰個答案係呢個答案啦。即係聽唔清楚或者聽唔到咧，其實佢哋都唔知嘅。咁所以咧就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就會令到咧嗰、那個。家庭嘅和睦咧就會大大影響到啦。 但系咧，其實我突然之間即刻諗到一樣嘢就係、是，就算你話我哋喺聽障人士身邊生活嘅一啲朋友啦，就算幾頻繁嘅接觸都好啦，你都冇理由會可以喺佢身邊每一次都問佢係咪真係咁啊？咁可能又反而對於佢哋嘅嗰個心情或者個自尊心會唔會又唔係咁好啊？ 你講得好好咧，就係我哋而家成日咧喺個復康層面就要教咧，就係話唔係我哋身邊嘅人去就。个听障人士，是要教个听障人士去点样去修复一个嘅沟通嘅障碍，即好似头先咧话啊，你啊老人家问你翻唔翻去食饭，咁如果你话啊唔翻咁，跟住咧如果个老人家去再讲多句，哦你翻嚟啊，如果佢咁样讲咧，咁我哋就知道佢听错噶啦嘛，咁我就话俾听啊唔系啊，我话俾听我唔翻啊，嗱咁呢件事就会解决咗噶啦，咁所以咧系一定要做呢样嘢咯。同埋有陣時，我有個朋友教咧，就話有陣時對住老人家咧，即係失聰嘅老人家咧，咁可能你唔就佢，例如電視機，我係聽緊嗰個嘅度數咧，可能係十，咁我咧就一定係 keep 住十嘅，咁因為佢聽障咧，老人家聽障，佢可能開到十五啊、二十啊，好誇張噶嘛，即係成層樓都聽到噶嘛，咁同埋佢又未必肯戴助聽器，因為佢會覺得唔係好接受到自己啦，又或者係覺得唔係啊，我聽到啊，因為佢聽唔到當冇啊嘛，咁當你咧原來係唔就佢啦，啊我個電視機我哋個個都係聽到十喎、啊、咁樣，咁跟住咧就逼到個老人家咧就可以戴翻個助聽器啦，咁當佢戴咗助聽器就發覺啊，原來真係呢、這個度數咧，即係我戴咗助聽器咧，係可以同大家家人咧係一齊生活到嘅。 都係諗啲小點子啊。 係啊係啊，因為有時我哋話啊，見可能老人家或者係聽障人士啦，即係未必係老人家嘅，有時年青人啊或者係中年朋友都好啦。咁如果我哋係就佢嘅話，其實係影響到身邊嘅人嘅生活質素噶嘛。即係如果我長年累月啊，啲電視機啊或者是一些的收音机都开得大声呢、其实是对我们健听人士的听力受损的。是啦，即是好像现在戴着口罩呢，对他们来讲真的很挑战的。尤其是呢，我们现在戴着口罩呢，其实是会令到听障人士呢听一些高频声音呢是会听得很差的。例如可能那些呢啲声音咧，咁样嘅戴住个口罩咧，就已经系听唔到噶啦。听唔到会有咩影响咧？就系、是、其实佢理解唔到嗰个语音。例如可能我同佢讲沙滩，佢咧就讲咗得单；又或者我同佢讲早晨，佢就听到早晨。咁佢可能会觉得，咦？点解呢个人咁冇礼貌嘅？我同佢讲早晨啦、啊，佢即系系啦，即系点解呢一个听障人士，佢唔知道听障噶嘛？因为其实我哋睇唔到个听障人士，即系除非佢戴住部机喺只耳仔，仲要短头发、啊，咁你就会觉得吓，点解呢个人咁样讲嘢嘅？咁所以咧，即系喺个口罩咧，其实系对我哋听障人士咧，都真系好大嘅影响噶。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系啦，多啲了解，多啲认识唔同人士嘅需要同埋佢哋嘅特点咧，其实都可以帮到我哋喺沟通啦，同埋相处度咧了解佢多啲，自然咧就更加融合咯。 同埋多啲去问清楚大家讲嘅嘢咧，或者系接收嘅信息咧，系咪一致咧？咁就可以减少咗一啲嘅不必要嘅误会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多谢 Bobby。 说起你，我便开。 间九点十六分，听紧有 Judas 罗海玲嘅《注定喜欢你》。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点啊，白元浩？ 系啊，嗱，人类嘅发展系好快嘅，我哋而家有好多机械人帮手嘛，咁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喂，外国又有啲乜乜乜。機械人出咗嚟啦，去到幫手做乜乜乜咁樣。喂，有個機械人咧，即係大家可以諗一諗啊！大家中唔中意？ 橫濱，橫濱， 橫濱嗰個我梗係中意啦。你有冇睇過佢橫濱嗰個咧識行識走嗰啲片啊？好得啊！我自己覺得 係啊，即係未能夠親身去，但喺網上都可以睇到嘅，唔使做乜一頭霧水咁樣啊！ 我上緊網睇下你係講緊啲咩？ 橫濱係日本一個地方， 我知道有隻機械人， 嗰個係一比一嘅高達，而家整咗個可以行嘅， 係啊， 真係一比一嘅高達可以行啊！ 咁行去邊啊？ 行出嚟咯。 跟住行翻入去咯， 跟住行翻入去俾你睇两下咯， 好有意思啊！真系要去睇睇啦， 系啊，要睇睇。嗱，呢一个机械人咧，今次最新发明咧就系一个厨房嘅机械人嚟嘅。 白元浩啊，男人爱高达，女人唔明白嘅， 系啊，唔会明白噶。 佢讲呢个可能我明白，厨房机械人， 厨房系啦，啊，厨房机械人今次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咧入边嗰个嘅菜单咧有成5000款嘅菜式可以煮到出嚟，系啊，好都几犀利噶。 5000款 啊！ 哦，咁啊，崔神厨房可以 结 业啦，可以结业啦。 我相信崔神厨房系可以煮得更加多嘅。 唔同嘅，我嗰啲有爱喺度，佢有冇？ 嗯， 哎嗱，系啦，咁 有啊， 睇下有冇爱先。 你真系，你有冇睇嗰啲咩？即嗰啲动画啊，小飞侠嗰啲咁样，有爱噶机械人。 系啊，系啊，以前咪试过京都有一次有个小飞侠博物馆咧，启动咗佢嗰个小飞侠心脏。 心脏啊嘛， 系 啊。系 啦，有啲咁样嘅仪式噶，都几得意啊。咁呢个机械人有冇心脏咧？我就唔知啦。咁但系佢咧就话到，一个机械厨房，大家唔好想象佢系一个机械人先。所谓嘅机械咧，其实佢系一部机器嚟嘅。咁我哋需要咧就系、将所有嘅材料咧放在特定的位置，然后它就会在特定的位置就拿相应的材料去到烹调的。不过呢今次呢跟以前我们经常看那些机械人有什么不同呢，它今次又加了很多不同的 AI 在这里的，它自己懂得开雪柜、除了我们挤在特定的位置外呢，我们雪柜呢我们都有些打开衫，好像我们家的雪柜，它都懂得开雪柜，又叫做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人家一定这样说的，懂得开雪柜，懂得拿东西，懂得生雪柜，懂得自己磨刀啊，懂得自己攞个探热针望下啲水滚唔滚啊，几多度啊，跟住又煮啊。佢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 formula 咧，都可以令到佢烹调出嚟嘅时候咧，嗰啲嘅餸菜佳肴咧系达到一个普遍人类喜欢嘅味道。因为点解咧？佢揾咗好多大厨去到试味啊，而佢亦都咧就系用咗好多大厨烹调嘅方法，变成咗一啲嘅程式。植入咗入去佢嗰个嘅 AI 入面。 咁迟啲咪可以好似嗰啲咩车胎连指数咧？佢直头可以攞星星噶， 系啊系啊，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哦。因为嗱，嗰啲车胎指数咧，我哋最期待的一样嘢就系咩？佢除咗系讲佢煮嘢好食之外咧，就系佢哋嘅 service 同埋佢哋嗰个厨房嘅卫生情况嘛。佢今次呢个咧叫做机械人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有一个卫生情况相当令人满意。嗱，例如佢譬如打蛋咁啦。你打蛋點都可能有少少蛋汁飛咗出嚟㗎啦，機械人都會飛出嚟㗎嘛，係咪先？好啦，咁佢就會用佢嗰個鏡頭，除咗望住隻蛋之外呢，佢仲會望到有啲乜嘢污糟嘅地方，然後佢就會抹咗佢。咁佢有個鏡頭仔㗎嘛，佢鏡頭仲有個最底色係咩？有個紫外燈，佢可以殺菌啊！你明唔明？即係呢一隻眼一路望就一路殺菌啊！咁呢樣 有啲無聊呢、啊、一樣，我覺得 嚇、啊，我覺得好勁喎！ 有啲無聊啊， 因為咧喺一個正常嘅唔係正常嘅，即係我身邊嘅朋友嘅家庭啦，一個咧就負責煮，咁另外一個咧就負責洗嘅，咁但係而家佢咧集煮洗消毒於一身咧，咁其實佢又真係好叻喎！ 好啦，如果你去到呢一度啊，阿白元浩，你覺得呢個機械人应该摆喺香港嘅一啲五星酒店啊，定还是摆喺茶餐厅啊？ 如果你俾我拣嘅，我梗希望佢摆喺茶餐厅、 啊、因为茶餐厅通常弹住啲蛋汁出嚟咧，系唔会抹嘅。 系五星级嗰啲实干净嘛。 但系佢咁多款送拣，有冇话佢主要系日本菜啊，定系咩？佢唔系嘅，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都有噶啦。主要都系应该系西餐嘅，因为佢集合嘅厨师嘅嗰啲 menu 咧，大部分都系西餐嘅大厨嚟嘅。咁但系你话佢识唔识煮中餐？咁我又觉得喂五千款，唔会唔识噶嘛？ 咁我开间西餐厅咁都够啦，即系净系买佢一部机械人，我又唔使惊个厨师煮下走咗佬。咁啊，佢煮嘅食物个水准又稳定，即系 一定稳定。 成日都话诶，系咪输咗马咁咸嘅咁啊？有时出去食嘢，咁啊，佢又应该唔会有呢啲问题影响啦。礼 拜三唔可以食晚饭。 不过佢有啲缺点噶，如果真系好似崔杰条所讲，喂，我唔使请厨师啦，买部机翻嚟 set up 咁咪得咯。佢冇讲到个价钱几贵，但系即系形容咧就系相当昂贵先至可以 set 得到呢一个咁精准嘅机械人啊。咁而且咧，如果我哋过分依赖机械人咧，有啲人咧就会惊本身嗰啲厨师个 menu 咧或者嗰啲手势咧。真係失傳咗，因為廚師煮餸咧，其實會根據佢自己嘅年資咧，不斷有所改變。 改進 咁、如果你話機械人，因為我入咗個 formula，佢永遠都係煮到廚師呢個水平嘅餸，可能個廚師會不斷進步咧，係咪？佢再多五年十年嘅時候，哇！佢再好味啲，咁個機械人咧又做唔到呢啲 啦。呢個啱，因為其實好多新嘅菜式咧，都係可能廚師即係煮下，或者唔小心跌咗啲嘢落去啊，或者煮耐咗，跟住發現咦，原來咁樣又好好食嘅喎，我哋先有新嘅菜式食啫嘛。 係啊係啊，不過啲科學家成日都話咧，而家好多嘅機械人就面世啦，係咪先幫助我哋人類？但係咧，我哋都要諗，其實有好多嘅工種咧，都係因為機械人咧就慢慢消失咗啊！即係呢樣嘢咧，一定係有辣有唔辣嘅。譬如如果你話有啲咩會計啊，嗰啲入 data 嗰啲數咧，其實我哋慢慢已經開始咧就係淘汰咗呢一類嘅工種。咁所以你話機械人，如果對我嚟講咧，我覺得留翻做一啲最基本嘅嘢，咁然後咧有啲要用心去到做嘅。我覺得俾人去做咧，咁我就會覺得好好多啦。 即係例如我哋呢份工咯。 唔係啊，你冇之前冇睇過咩？廣播從業員係十大最容易俾機械人取代嘅行業之一嚟㗎。 點會啊？佢哋嗰啲聲應該唔係人嘅聲嚟㗎嘛。 冇黑嘅喎。 佢唔會係音樂情人咁嘅聲係嘛？ 係啊，佢唔會對聽眾嘘寒問暖喎。 嗱，如果佢錄低咗100句或者1000句嘘寒問暖嘅，再係模仿埋啊鄭子誠把聲。咁咪大家都冇得捞咯。 佢模仿唔到，郑子成系无可取代的。 郑子成只系得一个， 因为全世界只系得一个人可以话俾你听乜嘢系知足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懐かしくなるほど。 因为肺炎影响，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只有 1.5 米。米津玄师话：用音乐打破隔膜嘅话，歌曲一定要具有极强嘅亲和力。佢就系用呢种方法去到创作《金丝雀》啦。你又觉唔觉得音乐可以拉近你同佢嘅距离 咧？ 工作过后，有时间就可以将生活的点滴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个也是歌曲想表达的讯息。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金丝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 你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 嗱，今日咧8点咧，地球是圆的咧，就会同大家讲两个字啊，移民啊。咁其实咧好多嘅节目咧都分别咧有唔同嘅角度去睇过啦。咁今次地球是圆的咧，用一个咧即系国际视野去睇又点咧吓？即系香港人，你话即系移民就已经好多年历史啦。以前就净系谂住去帮个餐馆啊洗大饼咁样啊，或者系见下啲亲戚一家团聚咁。咁但系而家嘅移民咧，就可能系因为前途问题啊、政治问题啊等等啊多好多噶啦。咁今晚就睇下有啲咩新角度啦。咁去到呢个日常8:30咧，区区小节嗰度咧就会讲下，这个咧我又好有 feel 喎。 因為講土瓜灣嘅美善同道同寇貝隆嗰一帶咧，有啲公務員樓嘛。 哦， 咁我自细喺嗰度大嘅，哇，真系好大嘅，十尺楼底千几尺实用面积、哦。 哇，而家搵唔到啦。 系啊，搵唔到啊。咁但系咧，之前咧就话，要重建啊，咁样搵个合作社倾咧。哎呀，即系净系倾寇贝隆度吓。咁、嗰个字咧，亦都系好多人都唔系好知点读嘅，寇贝隆啊，寇贝隆啊咁样。咁而家咧就系咁啊，有一个艺术家咧吓，阿黄嘉莹咧，系咪黄嘉莹？王家莹咧就筹办咗一个展览啊，讲下呢一个咧超越50年嘅特色小社区嘅，系、啊，咁大家就如果有兴趣可以睇下啦。因为及老道嗰啲楼咧，仲系有呢一个骑楼嘅添噶，系啊，好有特色噶。好啦，咁跟住咧，期间限定高高高咧，就会同大家睇下蝴蝶啊， 系， 哇，蝴蝶呢个蜕变咧都好紧要啊。即系由呢、這、一个 由一粒 蛹啊，系啦、啊，一路就变，咁整咗个蛹之后咧，就变成好靓嘅蝴蝶。其实蝴蝶咧，远底系靓嘅，你近底其实都系一条虫咁样噶， 中间一条虫 系啊， 所以只可以远睇啊， 系啊，放大即系佢用咗佢个好靓嘅即系蝴蝶翼咧，去到。吸引你咗你嘅注意力咧、就冇留意佢嘅样啦。 你又睇得清楚啲，因为你有啲好靓嘅相机将佢放到好大。 系、原来呢个蝴蝶咧，真系好特别噶。佢嗰、那个，譬如话，佢嗰个颜色咧，譬如话，我见到嗰只系蓝色嘅，金蓝色蝴蝶。其实佢嗰个蝴蝶上面咧冇呢种色素嘅。佢只不过有一啲有一啲即系特别嘅结构咧、令到你我哋人只眼咧睇到个反射咧嘅折射咧变成蓝色嘅啫。系啦。可能佢自己见唔到自己咁靓噶吓， 佢梗系见到啦，应该 佢自己望到自己噶嘛， 除非系照镜啦， 系啊，好啦，咁跟住咧就去睇下啦，九点半啦，31汉世界啊，就系逃出气候变化啊，流离篇里边逃出气候变化，咁而家有一个新嘅名咧叫气候难民。但系呢个称呼咧都未被国际或者任何法律正式承认，即系话你唔可以话你系难民，你系咩难民？我有政治难民啦，有呢个经济难民啦，但系而家气候难民咧就未有嘅。但系咧气候难民系咩嚟嘅咧？咁咧因为呢个气候变化咧带嚟嘅剧变啊，当中以水咧就最大问题。例如咧洪水同埋旱灾，因为极端咗嘛，嘅次数咧都上升咗，咁啊影响咗好多人口啊。咁海平面附近住嗰啲咧啊，又水浸啊，又成咁样。喺菲律宾咧。就有超過80%嘅人口表示咧，就感到咧水浸同埋猛烈颱風咧係多咗嘅咁樣。但係危地馬拉嗰邊啲農夫咧又話慘啊！而家我哋乾塘啊，即係種嘢都冇水咁樣，點算咧？咁啊引發咗呢個大規模嘅人類遷徙啊！咁樣嘅。咁啊，今晚咧11:00去到午夜廣場學人注者科咧，這個即係。题目都比较尴尬啊，就叫香港的尴尬与矛盾啊，系、啦，就是、讲下呢一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有啲人就觉得一国两制已死啦、有啲人就觉得拨乱反正。咁啊，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吕大乐同埋曾玉成，咁啊，同埋可以听下两位嘅高见啦。 好啊，唔该晒，吉臣，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推出至方便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平台，俾市民下载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市民如果要登记使用，需要多角度拍摄身份证，之后程式会要求用户自拍，以核实是真人登记。资料亦会同入境处的数据对比，认证之后就能够注册户口。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应用程式可连接20多项政府和公用事业，稍后也会加入医健通、电子强积金平台等服务给市民查阅。政府亦邀请私人机构，例如银行等加入，提供一站式平台，方便市民使用。黄志光说，应用程式提供身份认证、自动填写表格、个人化提示等功能，

知你知唔知道，全世界酿造葡萄酒嘅品种有好多，去到依家已经多达1300种啦。今日就由呢一个品种开始讲起啊，沙当尼 （Chardonnay）， 佢系世界上最受欢迎嘅白葡萄品种之一，最初种植喺法国嘅 Burgundy。佢拥有柠檬、苹果、杏葡呢啲味道，由于佢对气候强大嘅适应力，所以世界各地都可以睇到佢嘅踪影，即系唔系净止法国先可以出产到呢隻酒嘅品种咯。你都有兴趣知多啲，不过依家要准备翻工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电话侧边咧已经拨通咗啊 ，Albert Chan，Albert 早晨， 早晨啊，第一样嘢我想点啊点只歌，俾我哋陈氏家族，因为我爸爸丧偶咗八年都仲未放得低， 咁啊好挂住， 细佬每日好忙，冇时间去睇我爸爸， 系，咁你咧，你自己有冇多啲关心下细伯啊？ 一个礼拜同佢食餐饭咯，咁啊佢就要我。我日日都同佢最少通一次电话， 咁啊试下多啲用唔同嘅方法，又倾下偈咯，或者 check 下 group 啊，总之咧就系家人系应该要互相关心嘅，系咪？ 对， 系 绝对啱。 除咗屋企人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点唱咧？白朋友咁入啊？ 我个最好嘅朋友简家信， 简家信，简生， 七几年去第二度读书嘅时候，我识佢嘅。近呢三个月咧。我 call 亲佢，佢都 cut 我线。 哦，可能换咗电话咧，可能换咗电话啊 ，Albert。 冇理由咯、啊，佢换如果换咗个电话，咁即系谂住疏远我。 哎，可能咁啱隔篱个台平啊嘛，咁我咪转咗咯。梗有方法嘅，朋友楞朋友啊，梗会揾得翻嘅，系咪？嗱，佢有冇英文名啊？佢？ Carson Chan， 好简单嘅啫，咁啊， 靠你咯。 哦，唔系话靠我嘅，放心啦。可能佢建议，两三个月我转咗台，仲未揾到 Albert， 哎，等我即刻打翻电话俾你。可能听完个 Morning Call， 即系缘分的天空啊。 系啦，你听完个 Morning Call 之后咧，咁啊，佢即刻会打翻电话俾你噶啦，好唔好啊？ 多谢多谢，搭通天地线啦，而家 系啦，好啦，多谢晒你嘅点唱啦。 好，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晒 Albert， 拜拜。 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中意食海鲜嘅我，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充满大排档风味嘅食谱。你冇听错啊，喺屋企都可以整出大排档嘅风味。最重要系步骤唔复杂，整出嚟香口野味，摆上台一啲都唔失礼。呢、这个就系椒盐鲍鱼啦。 问下小白，中唔中意食呢个椒盐嘅菜式咧？ 中意啊，超级中意啊！ 我都系啊，我每次去大排档咧，一定叫椒盐鲜油、 啊、 或者椒盐九肚鱼。 濑尿虾我都好中意。 哦，濑尿虾咧，因为太多壳， 我成日懒猪嚟噶你， 我会选到嗰啲脷咧，好似会选咁样，我就多数叫啖啖肉嘅、啊、九肚鱼啊。 哇！ 个椒盐菜式真系好香口。 你突然间令我谂翻，你我都几耐冇去大排档咁样食。你知而家又受疫情影响啦，系咪？咁、 啊、 你就算唔受疫情影响之前，我都好似有一段长时间咧，冇、 嗯、 去大排档咁样去到抡嗰啲椒盐九肚鱼啊。 系，咁所以其实喺屋企咧都可以整到呢个椒盐嘅效果。 系咪啊？ 其 实 就唔系好难，而且材料咧都唔系好复杂。 我惊整完之后自己秒自己、 啊。唔会啊，唔会啊。其实讲真啦，你嗰啲料头有蒜头啊，有辣椒啊，有啲葱啊，其实已经好香口啦。咁、你再炸咗啲蒜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好香噶。再加埋啲椒盐咧，都冇八成都有七成似噶啦， 咁啊得啦，咁啊得啦。但你今次呢个系椒盐鲍鱼嘛？ 鲍鱼啊，系啊，因为寻日咧我就经过街市，咁啊见到他 新鲜鲍鱼， 新鲜嘅，咁但系佢都系一份份即系装起咗啦，咁啊大概，但系佢都仲喐紧嘅， 五六十蚊咯， 五六十蚊一份，咁就有五至到六只， 通常都系十蚊只嘅，你围翻起细细只嘅话， 系啦，咁啊， 我都系街市蒸嚟嘅。 嗱，攞到翻嚟，其实佢有两个做法嘅，有人咧就话最好咧就自己攞咗翻嚟，咁啊蒸佢大概分零钟啦，咁佢咧就会即系唔会缩埋啊，即系意思你蒸佢分零钟，攞翻出嚟一路冲水一路擦佢嗰个边嘅时候咧，就会擦得干净啲。因为如果你唔蒸咗佢之后，即系唔蒸佢一分钟之后，直接就攞去擦咧，咁嗰只鲍鱼佢可能会即系缩埋，就收缩咁样，咁、就会擦得冇咁干净。 嗰啲污糟位咧就俾佢缩埋咗入边啦。 系啦，咁啊有人咁样讲嘅，咁但系寻日咧我就偷懒，因为咧偷懒咧就系因为我买嘅时候。 大菌食细菌啫， 我本身系谂住真系咁样做嘅，但系我买俾钱嘅时候咧，阿海鲜哥哥就问我：啊，帮你起肉留壳好唔好啊？咁我梗系话好啦， 好啦。 咁所以咧就预先咧佢就已经喺个档口度，咁啊悭咗一重功夫啦。佢已经帮我起咗肉咧，就去咗啲内脏啦。咁就我攞翻嚟嘅时候就真系自己冲水咁啊擦佢咯。咁啊冇话你如果真系干净啲嘅，你咪尽量掹开少少， 反开嚟再冲一冲擦一擦。不过呢招我成日都用嘅。即系无论系鲍鱼定还是带子啊，嗰啲咩象拔蚌、贵妃蚌嗰啲咧，我买嘅时候我都系同佢讲，你帮我搞埋。 系啊， 佢哋搞其实真系十秒都唔使。 系快靓正， 快靓正啊，系咪先？ 其实我自己觉得都唔争好远啫，都 OK 嘅，系啦。 我直头同佢讲，佢哋整得干净过我啊。 系啊，咁啊，跟住攞翻去冲啦，就擦走嗰啲黑色边啊，嗰啲污糟嘅位啦。咁跟住咧就另外咧就整一个蛋白浆，咁啊蛋白浆其实就系蛋白加少少生粉水开咗一个浆嘅啫。咁最紧要其实就係嗰个椒盐嗰个料呢。咁我就切咗啲蒜头粒啦。咁一半呢就攞去炸咗佢先。咁变咗呢一来整嘅时候呢就有炸蒜。咁当然如果你再悭功夫啲，你买啲现成嘅炸蒜都得嘅。咁另外一半就留返煮嘅时候用啦。咁切咗啲葱啊、辣椒丝啊咁样。其实真係好简单，你首先落油就整咗啲鲍鱼，即系染咗啲粉浆，就整咗啲鲍鱼佢，咁啊留翻起。咁 鲍鱼其实使唔使话切片啊，定还是原隻咁样啊？ 原隻，因为其实你一份份嗰啲都细细只啫嘛，你中意可以即系介花嘅，咁我就冇啦，系因为我见佢都咁细只，唔使介。有啲人 写埋字啊嘛，样上面。 有啲人话介咗易啲熟啊嘛，其实佢咁细只都好快熟。咁其实你但系全程你就要睇住佢咯，因为所有嘢都系快熟嘅，系咁啊鲍鱼一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攞翻起噶啦，咁啊半煎炸咗佢之后，咁另外嗰啲料头，即系譬如嗰啲蒜啊、辣椒啊、葱啊咁样，爆香晒佢，连埋头先炸咗嘅蒜一齐摆埋落去，捞埋啲鲍鱼，再兜多佢几下，落埋啲椒盐咧，其实已经超级好食。 哇！呢啲全部都系非常野味嘅方法嚟噶、 啊。最后上碟嗰下先系。重點就係點解要留殼呢、就係你洗翻乾淨嗰啲鮑魚殼，將你整好咗個鮑魚，每隻擺翻上去咧，咁哇，你擺上台嘅時候就好靚仔啦！ 哇，呢啲送走真係一流喎、 啊，真係一流啊！呢、這個同埋真係，哇，你喺屋企食到呢個嘅味道，其實都幾感動， 係咯、 啊，即係已經近乎大排檔嘅味道， 係啊，一次食十隻都得啊！ 係啊，咁如果中意食香口野味嘅，不妨今晚可以試下啦， 林威。有乜嘢说话想同2020年讲啊？ 我2020年嘅座右铭系知足常乐，每一日翻到屋企见到一家人齐齐整整、平平安安，即使系平淡咁过日子，我都心满意足啦。 Happy New Year, baby！ 一齐同2020讲再见。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阿崔杰同你而家同我坐得咁近，即系这么近那么远啊！ 做咩啊？ 即系我谂起琴日咧，你仲话讲嗰个椒盐鲍鱼咧，即系 send 张相俾我睇， 系 你净系 send 张相俾我睇。 哎呀，呢啲都系嗰句啦，热辣辣食先好嘅。 即系正话，我一路听紧你喺度讲嘅时候，你又喺度讲多次，即系你知唔知个感觉系咩啊？喺伤口上边撒盐， 仲要系撒椒盐添，今朝。 琴日俾我睇，我又食唔到。今日再讲，我又系食唔到。 所以即系有一次等疫情好啲嘅时候，就请你上嚟试一试，即刻煮嗰啲系唔同啲嘅。 系先好讲嘅。 唔系咁，我就算整到翻嚟，你要再整翻热，其实再叮咧又硬咗啦嘛，嗰啲肉唔好啊。系 多多藉口。 系啊，而家暂时听下 O 介绍食嘅好嘢先啦。 系我今日就想讲一啲喺街市入边。食嘅嘢嘅，咁咧你知道香港好多街市咧都有啲熟食市场啊，咁样啦，咁啊好多好嘢食嘅，咁啊今日咧带大家咧入去大埔，大埔果之前系一个好地方，因为咧佢首先有两三个街市，而两三个街市入边咧分别都有唔同啊，各色其色嘅好嘢食啊，咁即系估你唔到啊吓，咁啊点解无端入大埔咧？因为有啲朋友搬咗去大埔住啊，嗰啲村屋嗰啲咧，咁啊入去探佢啦，探佢之前咧就通常会买定啲食材啦，因为依家六点之前咧就六点之后就冇得再堂食咁样，咁啊买啲嘢入去佢屋企煮咁样，咁啊入到去街市嘅时候，喂好肚饿喎，咁啊见到咧其中一档嘢咧，即系喺个冻肉铺隔篱咧有一间类似冰室咁嘅嘢，跟住我就问个朋友啦，我话喂呢间咩嚟噶？跟住话吓入去食嘢噶，佢话食乜嘢噶？佢话咁你喺隔篱个冻肉铺嗰度即刻切完之后，跟住即刻解冻，跟住即刻煮咯。 哇咁好啊！ 咁得意，同捉地嘅概念一样。捉地只不过系即系嗰啲新鲜嘅鱼，跟住即刻整出嚟做寿司面，跟住即捕即解咁样食啦，类似。咁虽然你话喂冻肉。咪玩啦，点会系新鲜啊？大家都知道。咁但系咧，新鲜切出嚟嘅冻肉咧，原来都好可贵喎呢一件事。如果煮开饭嘅朋友就知道。咁所以咧，跟住就入咗呢一间冰室去食啦。哇，佢真系咧$60咧有羊架食喎、 啊。我见到喎、啊，啱啱话 O 就 send 咗啲相出嚟。 其实系有三嚿嘅嗰个羊架， 你已经食咗一嚿啦。 我食咗一嚿先记得影相。 哦。 如果我 keep 到 reference 咧、我惊我唔记得讲呢一间铺头。 睇个卖相几好啊 O。 系啊，几好啊，因为咧你首先喺街市食嘅嘢咧，即系唔会太贵啊，除非你喺跑马地街市食嘅，即系我全香港啲街市好多都食匀嘅，系唯有跑马地街市上 面未去啫。 几档嘢咧系好贵嘅，系有鱼翅食嘅咁。 系咪泰国嗰啲一煲煲嗰啲啊？ 唔系，佢真系有风沙鸡啊，有、哦、即系佢真系一间 酒楼咁样。 系啊，类似要 book 位嘅咁样。咁嗰个有差日先再讲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喂，佢个杂扒饭真系抵啊！$50咧一定食到饱。你见我咧个意粉系好多，跟住咧又有鸡扒、牛扒，跟住有肠仔啊， 有蛋啊， 有蛋啊，有两条菜心。 對於我哋呢啲咧出入茶餐廳嘅人咧，阿歐最後嗰張相啊，即係拉屎嗰張就係嗰個 執扒飯啦， 執扒咧，呢個可以話係喺茶餐廳食飯嘅至愛啊，因為樣樣都有嘛，執扒餐 係啊， 但係佢嗰啲肉咧，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或者講下嗰個口感係點樣啊？ 哦，口感係非常豐富啊，同埋真係咧，佢雖然係冰鮮嘅，同埋雪藏嘅。但系咧，佢可能真系新鮮地雪藏，即系可能嗰個雪藏鋪琴日嚟貨啦，跟住佢今日已經煮俾你食啦，所以真系冇乜雪味喎。 即係新鮮嘅冰鮮肉啊！ 呢個最緊要。另外仲要問一問啦，因為喺一般嘅茶餐廳裏邊食雜扒餐，佢最大嘅特色咧就係佢睇落去咧，你係分得出係雞肉啦、雞扒啦、牛扒啦同豬扒噶嘛，但係食落去咧味道係一樣嘅。呢個就係一般嘅茶餐廳， 因為都係咁醃法啦。 一般茶餐廳嘅特色嚟噶嘛，咁你呢一碟嘅雜扒。餐里边嘅杂扒分唔分得出猪牛羊嘅味道咧？ 绝对分得出，绝对分得出，而且咧有五种汁俾你拣，包括黑椒啦、蒜蓉啦、烧汁啦、 黑椒啦、蒜蓉啦、 咖喱啊、 咖喱啦，仲有多一個噶，我唔記得做乜嘢啦。不過嗰、那個可能甜汁、豉油汁、 茄汁、 豉油啊， 照燒。照燒 照燒啊，係啊，因為我連個餐牌都有影出嚟嘅，咁啊同埋佢都有啲小食幾得意喎，佢有得食蝦多士， 哇正喎、 啊，係咪第一張相 啊？係啊，我覺得蝦多士夠豐厚喎、啊，佢好厚喎、啊， 呢、這個係喎、 啊， 呢、這個好吸引， 係啊， 嗰、那個係個小食拼盤嚟嘅，有蝦多士啦，有炸春卷啦，同埋咧炸嗰啲依家最新潮嗰啲新式春卷啦、 啊，魚卷啊嗰啲 魚卷啊， 但我睇呢一個嗰、那個份量，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叫咗呢一碟啊，叫做小食。都差不多飽了八成 了，正餐份量， 是正餐份量嚟喎，佢呢、這個。 即係四個朋友去食，當然要分開台坐啦。咁但係就即係都真係捧住個肚走咁樣咯。咁、而去到我朋友屋企，基本上都冇再食嘅。 因為根據阿歐每一次嘅介紹咧，佢每一次都係話食唔飽啊嘛，要再添加啊嘛。即係今次冇呢個情況出現。 冇，完全係飽，抵食抵玩，不過要排隊咯。 因為我睇啲相咧，點解排隊咧？應該佢嘅性價比都真係幾高嘅。嗱，雖然我自己就唔食羊啦，但係睇呢幾張相咧，我反而覺得嗰、那個。羊扒意粉咧，嗰性价比系好高，因为羊架本身都唔平噶嘛，我知道。咁而且咧，佢60蚊有三大嚿嘅，咁啊兜意粉亦都好大兜啦，咁啊亦都拌咗啲菜啦。不过唯一咧，我觉得可以，即系我自己口味咧，唔该走啲杂豆啊。 系啊， 即系每一次喺啲饭 意粉 见到啲杂豆， 我真系麻麻地，我自己都麻麻地，其实青豆。 唔系红萝卜粒我都唔得啊。 咁简单择食嘅你哋。 唔系唔需要咯，我觉得。 咁呢一碟你都唔会叫噶啦，你又唔食羊架，人哋放啲豆瓜，你咩事啫？ 我见到佢杂扒嗰度好似应该都会有豆嘅，有冇豆啊？杂扒 冇豆啊，冇豆啊， 冇豆啊， 冇啦，小事咧，小菜一碟。 你又唔食羊架？ 我唔食羊 架。人哋放豆落去关你咩事啫？人哋羊架嗰兜先有豆啊嘛。 我建议下啫。 不过咧，讲又讲，大埔真系一笪好嘅地方嚟。 点 解咧？因为咧，我而家。隨住自己嘅腦去諗咧，都發現咧有好多唔同嘅食店咧，真係幾好食嗰啲。即係你根本上咧，大埔嗰啲咧，真係可以做呢個無飯主婦，即係唔需要煮飯，你日日出街食都已經可以食到咧好多唔同，即係比較有底玩啦，即係個價錢相對廉宜啦，但又可以食到好多唔同種類、唔同品種嘅嘢食咯，我覺得幾好。 所以上次我行完山咧，我啲朋友都好著約嚇，原來個終點係大埔啊咁樣，咁啊喺度 可以食嘢啊！ 系啊，食鱼蛋粉啦，定猪扒面。我话你呢啲时间鱼蛋粉冇晒噶咯，因为佢嗰啲即系抢手嗰啲铺头咧，即系唔好话排队啊。你有时晏咗排咧，佢已经卖完噶。 系啊， 呢啲真系可遇不可求。 同埋有啲铺头咧开三个钟头噶咋，嗰啲牛腩铺开三个钟头咧又要排队，排到入去乜都冇得食咁样。 系啊，咁啊要食好嘢就要早啲咯。 系啊。 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勤洗手，勤力啲洗手。